好，录吧。那各位同学啊，这个我从前的几梯的课啊，从前比较小的班的时候，我都跟学生跟同学讲说呀，本门啊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门规啦啊，因为张仲景的书是全世界公有的财产，天下不是只有我能教《伤寒论》，对不对？所以不可以称为本门，对不对？因为没有特别的门派啊，就是大家都可以会的东西啊。可是呢，如果我们这个课堂你一定要给我一条门规给学生的话，如果让我一定要选一条门规的话，那我说请同学遵守一条规矩，就是千万不要希望别人相信你。这是我认为能够让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学生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方法。当你需要别人相信你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会忍不住多说一些人家不爱听的话，然后让人家更加的不喜欢你，然后破坏家人情感。如果你是弱势的话，人家就明显的表现出他的不喜欢，然后让你受伤。如果你是强势的话，你就变成在家里面每天在压霸你的家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变成家里面的希特勒。就像我从前有一个同学啊，他就说中医要推广啊，就要从家庭主妇推广起。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你控制了一个家庭主妇，全家都受你的控制啊。因为家庭主妇在家里面是有很大的权力的啊。如果这家庭主妇决定我们家今天不准吃水果，那全家都没有水果可以吃了啊，就是具有比较高度的影响力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连这个影响力都不必了啊，就是日子要过好一点，就不要要求别人相信我们啊，这样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像刚刚也跟同学讲过，很多人是受恐惧所控制的，对不对？那你能够在家里面讲说爸妈你要听话啊，如果不乖乖吃肾气汤的话，我就会在你的早上的咖啡里面放砒霜啊，这样子比较，就是你必须比西医还要让人恐惧才行啊。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就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医生还是杀手啦。其实西医也是一种我们也搞不清他是医生还是杀手的行业，不是吗？只是身为一个医者他有这种特权，身为家人我们没有啊。所以大概是这个很基本的逻辑。所以真的一定要说门规的话呀，就是希望同学不要去要求别人相信你。想想看，我们曾经花力气去说服哪个家人，然后呢很用力的凹到他听话一个小时，然后之后你讲过的话完全在他脑海中消失，对不对？这种经验大家可能都有吧，对不对？你就会说哈，妈你不是一直以来都很精明的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失忆症呢？他也会很无辜告诉你，有吗有吗，对不对？就完全就可以忘记的，因为他不想要相信嘛。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就是我要说呀，就是中医在医疗系统的版图里面已经不是一个强势，已经是一个小众了。而张仲景的经方派啊，在中医里面更是小众。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能够算是经方系统的中医，100个中医里面有没有到5个人啊？我看是不一定有。并不是说学了《伤寒论》，因为你看中医学系毕业的或者检特考的人，他们也都会读《伤寒论》，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说学了《伤寒论》就会是经方的系统哦，不是说知道什么叫桂枝汤、什么叫麻黄汤，它就是经方的系统哦，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经方的系统它有一个很主轴的那个判别点，在于经方系统的那个阴阳虚实的思考，跟十方系统有一些不一样。好比说，我昨天跟同学举两个例子啊，就好比说，有一个同学呢，他跟我说，因为那同学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教学还没有到教到那一步，所以那同学那样做啊，他是就非常情有可原，他的思维逻辑是没有错的，但是就我跟同学讲这个状况，就是他 他呢听我说，我们脾胃如果比较虚比较寒，那就要吃理中汤让它暖回来，对不对？那这个同学他也很乖乖的吃理中汤啊，可是吃了理中汤之后啊，他就开始发燥热，然后就变成口干舌燥这样子。那当然周遭人也会觉得他吃错了吃坏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自己后来忍不住，然后就去喝了一些冰红茶什么的，因为你知道那么燥热就会想要喝冷的嘛，这也是情有可原，对不对？然后后来那个同学呢，他就变成说眼睛变成得结膜炎，就眼睛发炎了，然后变成偏头痛。然后那同学跟我讲说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后来那同学还要跟我补充一件事，他说你看哦，你教我们说眼睛跟肝胆是相连的嘛，对不对？那眼睛发炎的话，那就是肝胆有火，对不对？所以我就照你教的中医基础，就去买了加味逍遥散来吃，因为逍遥散是不降火的，加味逍遥散有加丹皮跟栀子是可以降火的，所以呢就又吃了加味逍遥散来清肝胆之火。像这个思维逻辑在一般的中医世界并没有错，对不对？那可是当他告诉我他偏头痛用眼睛发炎的时候，我会说诶，这个好像是那个如果以张仲景的系统来看的话是无茱萸汤症哦，你要不要吃吃看无茱萸汤？那同学可能有人还不晓得无茱萸汤是很热很热的热药，那它是专门破肝跟脾的阴实的，就是当你里面有阴寒之气啊，纠结在某个脏器的时候，无茱萸汤可以把那个阴寒之气这样的刮下去。那它已经在发炎了，那只是我从一个比较属于《伤寒论》基本功的思考跟他讲说，那不然你吃吃看无茱萸汤，然后他就吃了，因为他吃加味逍遥散反而病情还更恶化嘛，就是，然后呢，他吃了无茱萸汤之后，好像是说一天之中眼睛的那个发炎就退，然后就这样就好了。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照一般的辩证来说的话，眼睛发炎吃滋阴清火的药都没有错的，是不是这样的？可是呢在仲景学派在这个根底的地方，它还是会有一个逻辑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脏器是太过于阴实，对不对？那你的补药会吃不进去，反而被顶出来，反而上火。所以吃补药而不能够得到补性反而上火的人，往往是要吃破阴实的药，把那个阴寒挖掉一块，补药才进得去。所以吃肾气丸补不太进去的同学，我都会说那你要吃生附子煮的四逆汤啊。那吃这个补脾补肝的药补不进去的，那我就说无茱萸汤或者什么汤，就是要能够破解一点阴实的。那像这样子的一种开药的方法，因为我面对的同学，其实我那个瞬间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觉得说照症状来看是无茱萸汤，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即使就是我说的这个判断的分野啊，也就是我说的阴阳虚实的那个判断的分野，纯种的经方派的判断点跟不纯种的经方派的判断点，就是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不纯种的经方派，他大概就会照一般的医疗的逻辑，就是有火就要退火或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大的开药上面的180度的不一样。那我就说像无茱萸汤是破肝阴实的药，可是加味逍遥散是一个滋肝阴的药，根本是反过来的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一般的医者在一般的医疗逻辑下开加味逍遥散，其实我们不能够说他做错任何事的，不能够的。但是就是经方派的那个比较根底的逻辑里面啊，其实隐藏着一个，就是从汉朝的时候就埋藏了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就是到了今天经方派会发展成火神派的那个种子，就它根底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张仲景的那个扶阳思想一直这样子存在着。那这样的一种分判的点啊，就是我常常说其实眼睛发炎开无茱萸汤，到底医生里面会这样开的有几个？我知道谭树渠先生是这样开的，那火神派有几家也是这样开的吧？ 但是一般的大概不会这样想了啊，就是即使学过《伤寒论》的人，由于他的那个逻辑的框架不是《伤寒论》内部的那个框架，所以往往也不会开出这样的药。那就这样子的话，那个病就医不太好了，那就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有的没的搞半天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因为我自己这个课是比较抓到就是说经方派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部分嘛，所以就是等于是中医里面的小小众的一个课啊，等于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课你如果学了的话，那不单你今天好像会跟人家说啊西医不好中医好，等到你学得再久一点，连中医都是你的敌人了，就95%的中医都会跟你唱反调的。所以就是你已经选择了一个弱势又再加弱势的系统，那你还要在里面想要发扬光大什么东西啊？就是好像就是说真的，这种所谓的基本教义派的经方的学习啊，其实不要说是发扬光大到西医听你的话了，你不要被你周遭的中医扑杀就已经不错了。你开了不管什么药拿到药房去，或者人家拿去跟他有学中医的朋友参详一下，大家都是说这什么鬼药方啊，那是什么人开的啊，莫名其妙啊，吃了会毒死人啊，根本不懂中医啊，开反了啦。其实光是你周到的中医就会把你灭掉了嘛，所以这样子的前提，如果你还希望人家相信你的话，那你不是疯了吗？所以这就是如果硬要说本门的话，那本门的门规就是这样了啊，就是不要希望别人相信我啊，就是这样子。那而且中医又不是只有经方派，还有别的派啊，而且经方派里面其实也有分支的，就好比说彭义俊的药单我是一个字都看不懂，就是说他开的药就是在跟我来，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同逻辑框架下开的，我不会说他医术不好，只是我不懂，这样明白吗？就是那倪海厦先生号称经方派，对不对？他的药单我也几乎不懂，就是有些可以懂，有些不能懂。那就是也不是说学经方的就一定很能够彼此了解，并没有。到后来大家有一些临床的经验以后，有一些出手的手法，还是会有各自的分歧出来啊。那像那用那我现在就讲到说，刚刚讲到这个学医啊，到底是要学医道，还是就是学一个这个啊技术啊？就是。我要跟同学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讲的话了，就像我从前啊，因为认识那个南投那边那位医术很好的先生嘛啊，所以我曾经就是在他，因为我跟陈助教有跑去他那边做客啊，然后他们那边是比较就是佛教的团体了啊。那你知道佛教的团体他们有一个词汇叫做发愿，你们有没有听过？那比如说我在那边看到他的学生啊，我看到有的学生呢就是什么病都被这位老师治得很好，那可是这位学生呢好像我跟那位学生聊一聊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学生的医术好像普普通通啊，那我就觉得说，哎，奇怪了，因为那个人教书教得非常的好，我到今天都还觉得我教书没有他教得好，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老师教得那么好，怎么这个人的医术好像没有那么好那个感觉？因为我就觉得我教得不如他，我们陈助教医术都已经比他好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然后他就跟我聊他对中医的感觉，他对中医的感觉是有好感有信赖，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不好的字啊，就是他觉得中医蛮好的，然后他的病都是有一位很伟大的老师在他身边把他医得很好，所以他当然能够信任，对不对？也有好感。可是我那时候因为当时的那个氛围啊，那个场景是一个佛教圈的环境嘛，所以我后来就在那边 顺着他们的平常的那个思考的逻辑，我就说是不是啊，学医啊只是有信赖跟有好感是不够的，是不是需要更大的这个愿景或者说发愿呢？就比如说在如果在他们的那个逻辑里面的话，我是说是不是你要就是有这么大的志向，说是我如果学好了这个医的话，我要能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这样子这个大宇宙才会给你比较多的能量指引你的方向，让你学会它，就是那时候我会在他们那个逻辑里面想到所谓发愿的问题，就是你要有那么大的志向对不对，才会让你有那么大的热情然后走上去。可是我后来哦，对于发愿这件事情的感觉又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啊，我们人其实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那么的认真。什么叫做不那么认真呢？就是我们学医，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学医是希望能够帮助我的家人对不对，照顾我的家人，这种想法一定多少会有嘛，是不是？那甚至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是一个好人，能够帮助别人，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对不对？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的一个共通的希望。可是呢，我在我那位朋友那边啊，看到一个有一点点微妙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人是所谓我们一般所说的心地很好的人，就是非常慈善而乐于助人的人。你知道佛教团体嘛，那种活菩萨都很多只的。然后呢，这个心地很好的老师呢，跟那位先生学医啊。然后我发现这个老师好奇怪哦，就是至少我学医跟我的学生学医的样子跟他很不一样。就是我的学生啊，我最爱的学生都是那种就是来上课然后自己回家买药吃药，然后不太理我这个老师的那种学生，就是或者理我也是那种一般朋友的理，就是对我没有那种好像尊敬的眼神的，就是那种淡淡的啊，就是我像比较喜欢那种学生。因为那个学生的学习很自私你知道，他非常知道说他自己要什么。可是呢，我在那边看到的那个学生，就是他的状况，就是到了老师身边呢，每天负责帮忙擦桌子、抹椅子、端茶奉茶，然后有人来给老师看病的时候，哇，把那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有小孩子在那边吐了，马上抹地板，就是任何苦工都做，就看着感人，感人的要死，你知道？可是呢，我在看他那个中医那一块啊，好像那个种子怎么样都不能够发芽，我都急死了，就是觉得说怎么学得那么的不行，就是学习上那么烂。那后来我渐渐有一个猜测啊，也不能说是结论了，我是想那个人哦，他的志愿真的就是当好人，要散播爱，散播幸福。那当他在学中医的路程中，他发现他可以直接当好人，并不需要学中医才能当好人，所以他就后来就直接当好人就好了。于是他就在那个老师身边待了他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就继续去别的地方当好人了。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当好人，要拥有爱心的话，那其他方法太多了，你太不可能聚焦在中医上面。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你的愿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到最后中医也不太会好起来。就像我有一个，就像有些人他要学，我有朋友要学，就是中医爱学不学的，我就说中医你不用学下去了嘛，基本上该知道的基本常识，什么经方派、十方派、各家派开药路数，你也都有足够的这个常识了。那你生病对不对？只要彭义俊、黄承义、李海厦还没死，还怕没人医你吗？那何必自己学，烦死了，对不对？就是那么多名医都还在那里嘛，那所以就他听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啊，从此就放下了，就放下了中医，然后就是说老子有钱就可以当消费者，我干嘛自己学？就这是一个分工的社会嘛，如果你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病人，你何必自己学？我是有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学中医，我会觉得不晓得哎，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中医，因为我如果生了什么绝症，我也觉得我能够死得很有尊严的，在那边门锁上，很快就通知人家七天后来收尸就可以了，就是我不太有什么太紧张这种事情的感觉。那如果要硬要说我学中医什么感觉呢，是比较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同时也是有在学日文教日文的人嘛，那我觉得语言的学习是有所谓的临界点的，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学习一个语言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不够好玩，就是需要很用功，然后呢有一天你好像学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你就每天就是在那边看日本小说啦，看日剧啦，看漫画啦，然后你就不觉得你在学习了。然后那我其实很少有机会跟别人讲日文哦，而且尤其是我到日本去更不会讲日文，因为我到日本去我很希望每个人都看出我是外国人，让他们对我好一点，就我越无能他们的服务业越会发挥他的十足功力，我干嘛啊，我干嘛那么厉害，就无用之用很好用啊。那所以我平常不太跟人讲日文的，那可是我的日本人的朋友他们有时候一两年来台湾一次可能会遇到，那时候我跟他们讲一下日文，他们都会说哎，你怎么日文比之前进步了？其实那个日文是怎么进步的，就是你每天在看漫画书啊，看小说啊，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了，所以你有看就有进步嘛，就是这样而已，就是等于是只是在那边浸泡，所以就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好。那学中医也是一样啊，就当你《伤寒论》已经读完两遍之后，那接下来就是有生病就有进步啊。那就还日子蛮好过的嘛，就是他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剩下来就觉得学中医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了。那相对的，同学如果还没有到那个临界点，当然还不是那么享受，还要稍微用功一下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学到后来的话，根本就对你来讲，就是学中医是很开心的事啊，就这样子。那对我来讲也好像没有什么，好像不太需要发愿呢。那个与其说不需要发愿，不如说可能是因为学庄子的关系哦，庄子是那个内部有某种程度某一个关于这个义道的这个达人的逻辑，就是那个逻辑有一点像是啊，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能量啊，你拿去普度众生，使得你自己呢停在这个境界没有进步，那还不如你拿这个能量来好好用功充实自己，让自己更进步，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就是如果你现在有能力现在你有能力帮助五个人，可能你把这个能量拿来自己用功读书，你之后就可以帮助十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所以在庄子的那个达人的系统里面，好像没有再要人急着付出爱心当一个好人，他比较要你说你要比较要紧的是提升功力，因为如果你功力不够的话，你充满爱心的去开药给你家人吃，也可能把家人毒死啊，所以爱心有什么用呢？就爱是要讲实力的啊，尤其是中医的世界，这个爱更是要讲实力的，所以在大家功力够之前，如果依照我们中国自私自利啊、小气的道家的逻辑的话，你千万不要有爱心啊，不然你是一种灾难啊，就是 walking disaster 啊，就是会走路的大灾难，对不对？除非你医什么病都一定可以医得很好，否则你干嘛出手帮别人啊？你知不知道你会把人有可能把人医坏哎，对不对？所以能够提升功力的机会要把握住，然后能够帮助别人的机会就准备三大名医的名片寄给他就好了。因为你如果你真的要为我自己的学习好，对不对？你叫他去给黄承毅先生看，看了回来你他看好，你问他说黄大夫给你吃什么药哦，他问你什么问题，那这样你学的还更多一点啊，对不对？那你何必自己盯呢？所以就是我不太主张哦，直接是出手啊去炫耀自己的爱心啊，就是我会觉得能够进步还是要多进步一点，因为就好比说 日文如果学过那个临界点啊，在家里面看小说看漫画，日文就在进步。你的那个快乐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快乐，你不需要别人来认同你，但是你就会觉得你有在进步，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同样的，学中医也可以很开心。那学中医怎么样会不开心？就是你有一个世界的人等着你去拯救，那你一定不开心，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比较主张的是说，比较是这个关于易道这个领域的这个逻辑的话，就是说同学要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学中医每天在进步就觉得活得很开心的人，然后等到那个之后啊，再有人来求你救他再说。这是真的，我说这什么叫这是真的，就是我们在学习中医然后面对家人的时候啊，往往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对方并不想听你的话，对不对？那我凡是遇到我自己或者是我的朋友，他遇到说别人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受我们影响，你知道这种感觉吧，就是别人不愿意受被我们影响，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说一句话，我说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幸福到别人会羡慕我们的程度。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快乐得不得了，健康得不得了，到别人看了会吃醋会羡慕的时候，他就会愿意接受你的影响了。那像我的话，我在家里面每天啊吹点冷气就吃桂枝汤，家里面开风扇我就去关，然后活得畏畏缩缩的，好像什么玻璃人一样。那我家里面人看就说，学中医就学成那种鸟一样，谁要听你的话？基本上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的啊，对不对？就在他们眼中你还不够幸福啊。那如果有一天你够幸福了，说不定也是好像黑社会妹妹看我他哭一样啊，就是他也不认得你的幸福啊。因为我觉得学习的幸福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幸福，很多人不太理解这个幸福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活到这个跟中医相处的很快乐的这个点，也就是我在庄子的课好像到后面的课每一堂课都会念十几二十遍的一句话，就是心向内。这句话庄子课的学生大家都已经听到耳朵要长茧了，就是你为什么要等别人来认同你才能幸福呢？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在你的里面制造一个幸福呢？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我们对别人的医疗那种对别人的说服或者对别人的爱心，会不会它的基础其实是怕别人不相信我？那怕别人不相信我所造出来的这种结果往往是很糟糕的哦，到时候别人会因为你的互动而变得越来越不信任你。所以像这些事情的话，我想至少我的课堂吧，我就总是觉得如果学生能够自己学中医学得很开心啊，这样就最好了。